咁先嚟就人造天劫先啊， 好啦， 系啊，咁我啊真系高好高评价，因为咧我啊觉得嗱，先嚟一定系爆谷噶啦，得唔得？即系你爆谷，咁啊一定系入去就娱乐，开心、紧张、刺激，嗱呢三样嘢系特技，脑残嘅，冇零，即系冇同我拗入边有点解会有呢度有个紧急掣啊？又点会啊？电脑病毒又会自爆啊？咁样你唔好解啦，总之你自爆倒数咪倒数咯，咁你占士邦都系咁啦，系咪先？咁你唔啱，咁类似嗱紧局系爆谷。 佢呢啲其實佢有解釋嘅，不過你接唔接受咁解啫。但我覺得 O K 嘅。 係啊係啊，即係叫做佢個設定，佢講咗咯，即係有講嘅，有交代嘅，唔會無端端嘅。咁但係你話咁點解冇得講？ 即係你唔可以用個現實嚟對。 係啦，即係唔合常理嘅，有啲嘢有啲 假嘅。Excuse 佢唔係解釋。 係啦，冇錯冇錯。 佢嘅 excuse 係 啦， 總之有啊有啦。 冇錯，咁你預咗爆谷，咁但係問題我就講咁啊。即係好似食物咁，爆谷都係食物嚟噶嘛，啱唔啱？咁你好食嘅爆谷，會出嚟一個爆谷。 食嘅爆谷。 係啦，你又冇，你又即係我明嘅，啱。有人睇戲係睇到好高，啱。即係冇呢個人 講出嚟嘅。好食嘅爆谷嚟嘅。 系啦，咁有人系唔睇爆谷片合理，咁我大概讲到明啦，你唔睇爆谷片人哋唔好睇，你系啦，你睇完就撞晒火就唔好，咁你爆谷食爆谷就要用平食爆谷嘅方法嘛，我冇理由食爆谷就话问点解冇鱼味啊，点解唔够新鲜啊，咁我食爆谷话睇佢点脆啊，啊啲味啊好唔好食啊，系咪新鲜热辣，系咪脆卜卜咁解啊嘛，啊呢套就是好食嘅爆谷，系啦咁解啫，即系其实讲晒啦，到你。系啦，好食就系咁啦。第一咧，紧一次嘅啦，冇烂场啊，紧啦。二来嗱，我掰佢条兄弟情个矛盾，两条线、哦、就做到咧，太空就上面查啦，下边就地下查啦。嗱，地下查有啲咩元素咧？就系、是、呢个白宫门槛加大客，得唔得？上面太空有咩咧？上面就似呢个外星生物，不过算啦，就冇嗰只怪兽嘅。咁起码带到个长困兽斗啊。咁就再加就 gravity 就引力边缘。咁有啲太空爆塵啊、爆災難啊咁樣，咁跟住就再加又有啲好似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啊，即係嗰啲啊 crack 來 crack 去啊咁之類，咁總之即係地面同地下就兩種感覺嘅其實，咁但係佢一樣係進行緊一啲好時間性好急嘅嘢，因為佢講緊就哇成日倒數嘛，因為 都要趕緊一個時間， 係啦講緊急嘅，講跑緊時間，兩個鐘後又咩？全世界都有個即係佢又話講緊啲連鎖反應，咁啲衛星啊，梗係當然係俾人 crack 咗失控啦，咁但係就總之到最後咧，如果你熄咗啲衛星都冇咁啊，佢自己就會成個地球毀滅㗎啦，係啦，咁但係你未到個臨界點咧，仲有得救，你停到就得㗎啦，咁但係佢又停唔到，咁停唔到點啊？咁啊，梗係要 stop 個 system，stop 個 system 嘅話要講咧就要有個密碼，個密碼咧原來就係總統本身嘅十隻手指同埋個眼角膜。咁所以咧冇計啦，你話殺佢都冇用啦，咁啊所以先夾住要老笠佢，咁老笠佢啊至得啱啦，咁嗰個下邊嘅細佬嘛，男主角就係大佬啊，大佬喺探上面，咁啊細佬條女咧就係嗰個好勁嘅 G 即係嗰啲叫咩政治特工，即係嗰啲貼身保護嗰啲，即係你當好似 G 總統保鏢， 係啦總統保鏢嗰啲，仲要都高級嘅，佢都唔係弱雞噶，抽得之餘啊大波啊，大波之餘又抽得嘅，得唔得？ 其實佢又做咗上次阿智囊三伯嗰個角色咧。 系啦，即系白宫门槛入边嗰个角色咯，系啦，系啦，即系总之个保安队长咁啦。咁啊，于是就最后游说到佢都帮手咁啊夹。咁因为开头佢条大桥都由讲紧好似由美国总统负责策划嘅。咁后期啊，梗系佢唔敢直讲话。 因为净 系得佢 先可以 stop 到呢个 program 啊嘛。咁照道理嚟讲，咁吓唔系佢搞鬼，仲有可以边个搞咧？咁谂咯，初就。 佢推上咯，但系后期又原来是个副官咯，咁但系后期条桥都唔啱嘅，佢个副官其实唔谂住 stop 噶嘛，佢真系谂住灭世噶嘛，佢系谂住推倒重来噶嘛，系留翻少少精英分子，即系你当地球人口会谂住最后杀剩，最后即系有啲即系 murder 灭世感觉嘅，咁即系灭世重来咁样嘅，即系有啲，咁佢有句又话，而家美国都变晒啦。以前我覺得好光明啊，而家美國只不過一個發鈔嘅銀行咁樣，咁一定要毀滅咗再重生咁樣，咁即係有啲咁樣嘅立場嘅，最尾間嘅喎。咁但係呢啲都係即係立場嘅啫。咁但係整體套戲啊，都係下邊咁下邊有飛車啦、槍戰啦，又有啲追逐啦、打啦。咁佢最正佢兩邊對咳啊，對咳咁又變咗你唔會悶嘅，因為嗰邊哇啱啱玩完太空災難爆完啦，終於男主角但係就已經知道肯定有人做喎。 於是要查邊個去過閉路電視。 佢哋有冇聯絡嘅咧？上邊同下。 佢哋有，就係、是、中間靠個個有個有個立體投影嘅、 哦， 但係要去指定間房。 哦。 咁而個細佬又要去太空總署、 那個、 指定間房。咁但係咧，第一次嘅通話，佢哋兩個嘅智慧已經知道。 聽唔到啊，新年講咩？ 佢嗰個唔係正式立體投影嚟嘅，係唔係 3D 嘅？只不過佢係個 screen 係喺個空氣嗰度啫。 啊，類似即係全息投影。 佢要去嗰度先通訊。 係啊，指定嘅，指定嘅，冇錯。咁但係佢哋憑個第一次通話咧，聰明嘅兩兄弟已經知道咧，嗰、那個通話係已經泄露咗情報啊。咁、 哦、 佢定義為嗰個通話係唔安全。咁但係得嗰、那個嗰、那個度可以通話，因為佢係由要 live 即係 live 同太空嗰個站咧，就有聯繫，得嗰笪地方啫。咁、於是第二次通話已經識得用密碼，咁而個密碼就都幾鬼腦殘嘅，都超現實。即系点解佢讲咗一轮嘢咁样啦？但系就话原来佢用翻佢童年嘅密码，咩每九秒就抽一个字串埋就会另一就系、是、个密码内容。咁样串完就话系我发现系啲咩政府高层搞鬼咁样，所有人都信唔过咁样类似啦咁样，最后得咗咁样。咁呢个密码咧，匹敌使徒行者嗰类级数嘅密码嘅，我觉得即系脑残到底嘅，系啦。咁 使徒行者都大镬啲，佢就喺农场乱咁敲啫。 你明白嗎？佢係揾咗咩開槍當摩斯密碼？ 呢、這個密碼即係佢都算有個設定嘅，因為正常嚟講咧，呢、這個佢呢個密碼係佢兩兄弟先至會知道點樣樣去解嘅。咁 唔係係啊，呢度唔差，但問題你邊可能作段嘢？你九秒啲秒數啱啫，啲字你冇可能 咯。哦，唔係佢唔係九秒啊，佢係字啊，應該係字數啊。即係佢話 每隔九個字咁啦，或者 我九個字就攞一攞 咁 嗰啲， 類似係咁嘅意思啦嚇。 啊，類似咯，係我都唔知啊，因為我見佢好似係秒數喎，佢好似喺個 Premiere 嗰度拉噶嘛，拉個秒數。 哦， 有咩九秒？ 唔係某啲名校有啲咩 F language 嘅咩？ 係 某啲名校你自己有自己嘅一套語言啊嘛，就乜都加啲 S 落去啊嘛。 即 係聽唔到咯，佢哋講乜噶嘛？ 明咁即係類似啦，即係有個咩兄弟嘅情欲塑造。咁而兄弟情侶有矛盾嘅，就話因為咧之前已經一開波，你咪見 Trina 成日話上 call， 跟住個男主角話遲到，不過我喺外太空嚟嘅，因為嗰場 call 咧原來就話講佢係班友開個聽證會，就原來係鬧啊男主角嘅，佢係話佢咧雖然佢救咗地球。建立咗呢個叫荷蘭仔啊，喺呢個侵站叫荷蘭仔，佢就話即係想當年荷蘭有個傳說，就個僆仔揾隻手指篤住個水壩，咁救咗成村人噶嘛，咁所以就嗰個叫荷蘭仔，咁佢就話呢個系統就係咁樣救咗全地球嘅，咁樣大反制，咁但係原來就係由呢個男主角個率領600個科學家就喺好短時間內建造，咁而人人都話佢冇可能最後係成功嘅，咁但係咩問題建造完啦，咁、那個管理權咧就喺美國度，咁亦都係個男主角管理，咁而家就話啲政治家咧覺得咁樣唔妥當，就話要去逼佢交出個管理權，就俾翻華府，咁喺有個咁嘅聽證會嘅，咁而最後接手啊邊個咧就係細佬啦，咁原來係一文一武嘅，佢細佬就好勁，就原來係即係白宮，我都唔知佢細佬係咩職位，我估啲幕僚長嗰類咯，係嘛？即係 大粒咧，總之 係大粒嘅，即係點知即係政治家嚟嘅，佢都大粒嘅，佢係能夠同到總美國總統傾偈嘅人嘅內閣成員咁樣，咁而最後就聽證完就要交俾細佬，咁佢就大佬覺得好冇癮咁樣咯，咁跟住後屘啊兩個兄弟有啲唔啱嘅，即係總之係個處事方法。是不同个人生观都不同。 咁如果咁讲佢都算是一个科学家嚟嘅啫喎，咁点解佢就打得嘅？ 哦，咁啊唔系你我想讲先讲男主角先。男主角即系大佬咧冇打过噶，佢其实唔打噶，佢系逃难啊，遇到譬如啲危险咧， 佢 要拆解啊， 有打， 跟住撞烂啲太空船，佢要避啊，咁之类咯。 嗰、 那 個 佢冇乜打， 話係點樣樣，即係唔係話一個抽幾廿個咁樣嗰只嘅，但係咧你話， 但係佢都冇打過，有打過咩？ 佢有一場喺個太空嗰度咧，佢臨尾咪知道咗嗰個打做寫程式嗰條友咧係出賣佢哋嘅。 啊，係啊，咁佢咪打佢衝埋去撳佢支槍啫嘛，即係叫扭埋一奪，咁最後支槍都係打執打爆玻璃，跟住吸走嗰條友。 係啊，唔係戰狼， 係真唔叫打，嗰啲叫 咗人落井或者 擺。係啊，佢起碼冇招式，係啦，冇話叫做扭住咁樣，又攞支槍又拆佢子彈彈夾咁樣，所以佢適如其分嘅，佢做翻一個男人咁解啫， 一個大隻佬咁啫，係 啦， 好 型嘅。 冇錯。咁但係嗰邊咧，白宮忘掉咗，即係佢個細佬其實都唔嚴格講，佢又唔係算打喎。佢就淨係打，其實留翻俾條女打嘅。係條女又打得啦。係啊，條女又揸車又勁，又開槍又準。 咁呢啲都係好睇嘅元素嚟嘅。 係啊，加加埋埋咯。咁啊變咗我得啫。咁佢個女仔啊，同嗰個即係個細佬啦，男主角啦，咁又係有段情，但係又係地下嘅。咁中間又搞搞笑笑。 其實又係有陰謀嘅，係嘛？ 又唔係有陰謀，總之個個都唔信啊，信條女咁咩有條女嘛？咁啊係實情咧，係得條女同阿嗰個第二男主角夠總統啫嘛，其餘全部嘅人都白痴。 即係個女都係好人嚟嘅，最後都 個女好人，冇有橋 嘅，就係奸嘅咁嗰啲。 咁啊冇， 好中意咁樣玩噶嘛，係。 但 係冇，即係都係好人嚟嘅 ，OK。 係啊，但條女啊肥肥地啦，不過有長藏戲嘅一開頭，哇咁啊著住即係著住薄咁樣，都幾得嘅，係啊。即身材健 健。你一美國片邊個唔肥肥地啊？冇辦法。 真係嘅咩？唉，我又覺得真係 好大樣啦，大佬好多啲本來靚女都。 一個都係咁像嘅，係有少少像。 係咁啊，食得好啊，可能係。冇辦法啊，真係唉，呢啲 個包食價大咁，係嘛？ 即係以前靚都整咗下都變咗肥，冇辦法。 都像咗。 唔係咁拍戲嗰陣可能 keep 一 keep 咁咯，咁但係其實平時都係肥嘅，你黑寡婦都係咁噶啦。 係黑寡婦都係，都可能會生過唔敢講啊，即係唔計佢。 唔知啦，總 之喂，而家神奇女俠係咁啊，肥 嘅你唔使諗啊，平時都唔 會咯。你估神奇女俠肥嗰個大鑊喎？ 咁佢係 keep 翻 嘅 啫。 哦，佢唔係，佢唔係以色列妹嚟噶嘛？點同？ 以色列妹 就以色列妹同西班牙妹又另計啊！嗰啲 個種係個種， 唔知個種定佢平時都唔喺美國啊？可能啲飲食比較健康啲。 系， 喺美國好難嘅，大佬成日都係可能食麥記食得多嘅啫。 係，咁類似咯。咁啊，嗱，娛樂性呢啲啊免個浸啊。咁我嫌佢兩段兄弟情嘅描述去好嘅。佢因為即係開頭啊，梗係歡喜冤家咁啦，即係咁當然唔係有細仇，但係最後就雙方都係各自會為對方犧牲嗰隻嘅做到。即係老大佬又會乜都唔講，已經喺上面守候，亦都佢心人人都話走，得佢信細佬會幫佢揾到個密碼。咁而細佬又係知道乜乜乜乜，咁啊終於完成俾到密碼，帶到美國總統嚟啦。咁仲有啲心情對話，咁嗰啲有少少觸動咯。咁第二就係佢個女啦。咁咧，阿男主角就即係個，因為佢俾人哋攞咗個探站之後，兜踎嘅，兜踎啊，即係自己係自暴自棄。 個女你知啫，細路女。 個女係細路女。咁個細路女咧，咁誒有場就父女情戲，佢又有啲拍到個感覺好威似 Interstellar 嘅。咁最後個女又擰轉， 聽都覺得有啲啦。 係啊，佢就飛上去探站嗰下。咁個女又擰轉又喊，咁跟住又講咗句又我乜都唔想嘅，只想你應承我會 再 翻嚟咁樣。咁但係我都知道你係一個不嬲都唔守承諾嘅爸爸，咁跟住喊嘅。嗱，你問我嗰場雖然就好短嘅啫，但係嗰個女仔啲戲我都 OK 喎，即係真係好度有啲 touch。 咪同埋， 即 係 咁嗰啲 嗰個女咪就係做呢個 Annabelle 嘅啦，你睇翻就覺得唔 touch 噶啦。 咁咩啊？ 嚇係咩 ？Annabelle 嗰個 Annabelle 邊個 ？Annabelle 俾人推入去嗰個。吓，系啊，唔系啩？系咩？佢嚟 嘅 原 来。但系佢喺呢套戏入面咧，好鬼老积嘅个样。 其实唔关佢事嘅，呢啲系剧本问题啫。咁你嗰个唔得就嗰套戏嘅问题。咁呢啲女好多都系啲儿童，即系剧团咁出身，即系个训练系够晒噶啦。咁佢如果唔得，点会 cast 佢做？ 唔係，但你問我咧，佢係特登演到看透世事嘅，因為佢唔咁老積，佢唔可以講到呢句説話啊嘛。佢其實想煲佢就同老豆嗰種。 你通常呢啲咁嘅戲啊，你上次嗰套即係唔係呢個做啊？即係上次啊，另外一套白宮啊，即係呢度一套白宮，另外你一套白宮嘅阿電人。 咩白宮 夠 未來？ 即係阿刁做主角嗰個。嗰套係咪有個女啊？記唔記得？係 啊，又 係 有個女噶嘛，又係要個女俾人夾埋。 嗰個嗰時仲係細個啊。係。咁嗰個咪又係老積嘅，因為你通常呢啲古仔嗰個女一定係老積嘅。 因為係個負不負責任爸爸嘛，或者叫唔陪佢嘅爸爸，佢個女梗係好獨立嘅。 如果唔係好睇嘅，咁同埋嗰個女一定有咁醒嘅。咁嗰個成嗰個女成日有份幫手救， 有份幫手啊，幫手上子彈啊，幫手揾支槍咁 啊。子啊，嗰個勁好多啊，個女勁過老豆啊，其實。咁但係呢度就可能冇咁犀利啦。 咁真係冇咁犀利。 但係你嗰個氣氛都係做翻啲。即都是會成熟啲嘅，通常係。 冇錯。 個角色係通常係咁嘅，已經係定咗型嘅。 冇錯。 咁啊，即係夾得好睇啦，總之都係咯 ，Kevin 做得到啦。 冇錯。咁另外就仲有就特技咯，咁即係睇啲睇特技啫。 災難位都 OK 係嘛？ 係啦，災難位 OK 啦。二來就喂香港都重戲喎，成個嗱旺角金魚街就吳彥祖出場嗰幕，跟住咧跌只雞蛋落個地下就燒著咗。雞蛋就熟咗，咁吳彥祖即刻知道八百架咯，咁啊揸車走啊，一路走啊一路爆，佢就話 講人文嘅。 咁而家下面就有煤氣管，咁我哋都超現實噶啦。咁但係點知就爆啦，一路爆就一路爆爆爆咁嘅車 都冇爆咗。 嗱咁啊，唔係啊，嗱，金魚街佢行下就行咗，原來個金魚街就喺中環嘅喎，佢就行咗上橋喎。咁而又有條超現實嘅橋就由紅磡咧，即係有 你話地點， 由灣仔扮過去尖沙咀嘅，有條橋。 香港 戲我都會嘅，係啦，就揸到上個橋個回望，咁啊回望嗰下，因為見到中銀，又見到嗰個中環廣場嗰等遠嘅，咁應該即係回望嗰邊係香港島，咁香港島就成個爆咗，咁爆咧就啲屋咧就屋撞屋就塵骨牌啦，就你吹下見到個幕，咁啊嗰佢咧就話係受咗呢個熱啊，佢係熱到氣爆。咁啊，即係溶解咗，即係就係嗰啲熱能衛星有錯誤攻擊香港咁樣嘅。咁佢喺香港爆之前咧，第一個天災咧就係嗰個有個係咪伊拉克啦，就話明明沙漠突然之間有個喺阿富汗有個鎮咧，隻頭結冰。咁結冰係邊隻咧？隻頭係中咗呢個柱崗女神之寬恕，成個人結咗喺度，得唔得？即係冰像，仲要滑到出腸，走埋去敲捉住你隻手。又唔係佢碎都唔算喎，佢係斷咗隻手指，咁入面見到骨嗰隻咯，即係雪凍咗隻骨咁樣，咁樣嘅，即係中咗中曬冰封萬里嗰隻，咁跟住然後就之後就好多天災啦，哇龍捲風啊，咁另外仲有呢個巴咩巴別塔係咪巴別塔？巴里塔即係沙特阿拉伯嗰、那個嗰、那個叫咩？最高嗰個叫咩？係啊，最高嗰個係啊咩咩阿阿爾法塔係阿爾法塔就望落去海嘯。成個冚， 即係上次阿 Tom Cruise 爬過嗰、那個， 冇錯 ，Tom Cruise 爬嗰、那個，咁啊成個冚埋嚟，阿爾法塔最頂嗰幾層已經斷咗啦，跟、 哦、 住再傾斜，係、哦、啦咁樣。 點樣造成到呢個海嘯咧？我想問下。 佢冇解釋㗎，嚟完有海啲海嚟啊！ 即係佢其實嗰啲衛星上面嗰啲冰氣啊，已經去到超冰氣嘅程度啦， 成日都 好死光。有高熱火焰係咪？咁你話咁你鐵甲萬能俠都咧帶曬上去咯。咁 嗱，跟住有閃電、雷電、龍捲風，我先唔明佢點樣做龍捲。 行神跡㗎啦，已經去到嗰個嘢係。 唔係行十界啲人話係嗰啲咩神災啊？ 咁啊冇，咁都冇蝗蟲都。 係啊，爭蝗蟲，啲人又話爭蝗蟲，佢其餘行曬十災。咁啊，跟住仲有冰雹，冰雹東京。 冰雹係反而合理㗎嘛？呢個 係啦，冰雹。跟住仲有就係巴西里約里約熱浪盧沙灘，突然之間就又結冰，係啦，即係結冰。沙灘成個巴黎就雪凍咗嘅咁樣， 佢、都未焗埋啲食人魚啊，哥斯拉出場係咪？都算係咁噶啦，都算好合理噶啦， 咁咯。咁佢就好誇嘅嗰啲。 會問㗎啦，呢點去問咧？你 係啦，你唔好問啦，睇爆谷就。咁佢本身個探站都好誇啦，即係離遠睇好似個正常探站啦，到飛到埋去發覺好大嘅，即係個探站好大到咧。即係飛到埋去個穿梭機駛入去都係只不過其中一個窗口。 太空城啊！你講嗰個 點係？冇錯。 唔係咁成串嘢梗係太空城啦，但係本身個站咧，你拉歪睇都以為正常一個站，但係太空船飛到埋去真係大過超心要塞 嘅。同埋我哋成日以為啊，我哋成日以為佢得一嚿嘢。 有咁誇張啊？ 即係你真係以為係一個國際太空站嗰啲。 係啦，開頭遠睇係。系啊，去到哇，使唔使咁大啊？死亡星嗰只嚟嘅喎，接近 差唔多啊。 咁跟住探站之後，一個 Y shot 先跨啦。Y shot 就話佢講到原來成已經幾千個衛星，就全部係串聯嘅。最大鑊佢唔係連線上嘅串聯，佢嗰一千個衛星咧，真係一個網，係網曬成個地球喎。佢係有網嘅，即係有環。 有年份嘅。 咩叫年份？ 佢冇透過嗰個發生嘅時候。 未來咯，佢就係話，因為一開頭又喺度講話啲地球污染嘅。 佢冇講話其實幾多年嘅都。 其實冇講嘅，一百年後 咯。咪一百年後係好誇噶啦，嗰下邊唔應該好似我哋咁噶啦。 哦，係啊，冇講啊。定係英文好似有句咩 one thousand years ago 咁樣嘅，好似係嘛？一開始。因為佢一開始嗰個旁述，佢當係講回顧翻一百年前噶嘛。好似係有句咁嘅嘢， 咁啊 唔知啊， 因為我 啊都要問差，我冇。 總之佢就冇提嗰個年代。 係冇提嘅，冇提嘅。 咁但係佢喺地面嗰啲嘢就完全 就唔係好勁嘅 咯，係咯， 正常嘅咯。 係啊，仲咩牌子電話都 係 嗰啲。 係啊，但係佢有個咩咯？有個叫做全息手環嘅手提電腦咯，即係手壓嚟嘅，但係就打咗個光喺隻手度。咁你掂嗰啲個嗰個影像就喺你手掌度嘅啫。咁而就你當係打咗你隻手掌度，咁但係你掂手掌咧。 已經好似你掂住 iPad 型幕光幕咁樣，咁做到嘢嘅，咁樣有嚿咩嘢？ 但係嗰個係咪普及科技咧？佢哋特殊科技咧？ 你係咪撈亂咗個獵殺星期一啊？ 又係喎，好齊啊，撈亂咗。喂，呢個係獵殺星期一啊，個記講錯，個手眼係獵殺星期一。 即係佢超分就喺地面嘅科技咧，就 地面就冇啦，冇科技。 有啲嘅， 記錯咗， 獵殺 星期一先嗰個， 少嘅地面嗰度。咁佢咧？譬如吳彥祖嗰部車呢，佢係插電嘅，佢就咁喺街嗰度呢已經有一個嗰啲發電站，即係俾佢插電啦，應該話插電站咁樣咁嘅，咁喺 街已經 有 插電咗 咁樣，係啦係啦，咁另外呢佢 咁就仍然係金魚街呀，個外觀都係金魚街，就冇乜做過科幻上嘅修飾嘅， 唔係去咗呢個激嗰個機動隊嗰度， 唔係 係啦，同埋唔係去咗 Doctor Swing 自己彈出嚟嗰個， 係正常嘅， 正常，因為即係連後面呢次嗰啲廣告咧，佢都冇播喎，佢真係照出喎，即係譬如後面睇到大快活咁，佢話加六波唔知係咪大快活，但係肯定睇到嗰啲啊，即係金魚街嗰扎鋪頭嘅，係啊，佢冇執到嘅，冇播走嘅， 聽唔到新啲歌咩？聽唔到， 冇乜大分別嘅呢啲背景上嘅嘢，咁但係咧另外佢仲有一樣就係咧，佢有支類似筆咁嘅嘢嘅，咁但係其實咧就係一部手提電腦咁啦，你睇到啊？ 咁佢係咩嚟話？ 手提電腦啊！ 哦，筆嘅手提電腦。O K。 咁佢一撳個掣咧，佢就會打開咁樣，咁就形成一個你長方形咁樣咁嘅框咧，咁你就可以篤落去咁樣。即係其實你當都係一部 iPhone 啦， 即係總之佢有好多啲嘢用咧，都就好似好先進，但係整個市面上就同有冇分別啦？ 係冇錯，係啦， 會有咩分別啦 ？OK， 係啦，車都係咁嘅啫，都係普通一架車，都係見要揸有棍波，有個鞋盤， 唔會話車有個波咁樣，冇嘅。 係啊，冇錯。 即係如果你有時你講啲近未來，咁你雖然佢冇話佢科技好高，冇飛天，但係佢車款佢都整啲冇嘅車款㗎嘛。係 啊 係 啊， 嘅細路 嘅都唔係我哋而家嚟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佢用翻曬咧，就好即係好 convenient 啦，即係就咁出街拍。咁佢但係佢就話係未來咁咯， 即 係 話未來咯。所以都即係呢啲係粗嘅，呢啲 如果你講十年內 OK。 系， 佢十年内，但系嗰个太空站又未煮开起到咁咯， 系 咯， 即系近未来系 O K 嘅，但近未来都系十零年啦，十廿年内可以讲得通咯，系咯， 冇错。 咁但系你再讲耐啲，就需要有啲即系有啲唔同嘅嘢嚟去即系去表达啦，系啦，即系咁解，系咁啫。咁啊，其实都好睇嘅，系咪？即系如果你纯粹当娱乐片就好。好，咁我哋要補少少就係阿新爺都話啦，喂，其實有啲乜嘢其他嘅作品啊係有呢個天氣武器嘅咧，咁樣其實好少嘅，咁啊阿新爺講下， 係啦，因為通常咧你一講啲天氣武器嗰啲咧，即係佢就會變咗有啲咩紫雨風暴啊嗰啲咧。即係其實佢唔係， 咁啊唔係啊，嗰個只不過打啲毒上去個雲層度落翻落嚟啫。 都係早啊！你講嗰個 係啊，係啊，遲早啊，仲話第一套添，5分鐘，遲早第一套，係啊，係啊，紫雨風暴。 嗱打啲啊个云就唔计噶，即系你 唔计啦， 咁整个脱氢咁射上去，因为佢唔系令到佢个天气变化啊嘛，佢 系同埋 佢落雨将嗰样嘢落嚟啫，咁 即 系 你唔系天气造成武器嘛？ 呢个唔系天气武器，系天气武器有啲乜嘢咧？即系如果你喺 game 度。 系啦，咁譬如啊，呢个最多人知嘅咧，可能系呢个 Pokemon 都有嘅，咁但系即系 Pokemon 有， 但系佢就唔系用到武器咁样咁啦，咁但系佢哋啲打斗嘅时候咧，其实会做啲咩落雨啊、行雷啊，或者系呢个地震啊嗰啲都有嘅。 咪住先。如果你讲用魔法嚟召唤，我可以讲好多例子俾你。我一个咧系一个武器，系一个。 即系啲科技嚟讲咧，就实在真 系。你咁讲，你嗱你已经系啦，即系你 讲法术就个个都 法术就周围都有啦， 嘥咗都废埋啦，唔使讲。 系咯， 废咗啦，降你十灾已经。 嗱， 唔系讲呢啲啦。 如果正式讲 game 嘅话咧，就系呢个红色境界啊， 就又有啦。 系啦，冇错，佢美军嗰边嘅其中一样超级兵器就系呢样啦，天气武器就系可以。 佢点啊？打上天嘅。直 头控制，咁佢都系喺只 game 入面嘅其中一招咁样咁嘅啫，咁就你起咗嗰嚿天气武器嗰嚿嘢啦，咁然之后就可以喺啲任何一个地方啦吓，咁啊放，咁然之后佢就会做出破坏，都系咁嘅啫，其实就冇话好特别咁嘅。 嗱，咁电影入边咧就更加少嘅，嗱以我哋记得咧就真系得一出嘅啫。 係 聽過。 咁就係 Adventure。Adventure 大家唔好以為即係你而家睇緊呢個 Marvel 嘅復仇者喎。 哦， 係冇 S 嘅。 冇 S 嘅 ，OK。 咁當年呢套咧就係由新奧納利就唔係主演，就做嗰個壞人。 哦。 咁、那個主演嗰兩個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係一對男女嚟嘅 ，OK。咁其實就係一個 Kingsman 咁嘅人咧，就加一個好 sexy 嘅女，即係又係著到黑寡婦咁嘅。咁即係嗰個戰鬥服咁啊。咁其實、 okay. 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奧馬花曼嚟嘅嗰個女主角，係咪啊 ？OK。唔係。 新年 嗰 陣查。你可以查噶 ，Wiki 有寫噶嘛？嗱，咁其實咧，我就嗱，你記唔記得以前有一套係搞笑嘅，就叫 Get Smart 啊？咁嗰條友係又係著到紳士咁，但係咧佢係攞個鞋出嚟打電話嘅。咁其實呢個國產007都係由嗰條笑位都係由嗰度嚟嘅。OK， 係。咁但係嗰就搞笑噶嘛？但係呢套唔係搞笑嘅，呢套係正經嘅。咁但係佢嗰條友咧都係成個 Kingsman 咁嘅，佢比 Kingsman 嘅 Kingsman 嘅，即係真係著到英國紳士咁。咁佢打咧係真係揾把遮啊咁勾你啊咁嘅啫，即係佢好輕描淡寫就打搞咁大啲人嘅，即係 Kingsman 已經叫打得辛苦啊，佢唔辛苦嘅，好輕描淡寫，你代黃飛鴻咁啊，都唔使點喐兩下咁就已經搞咁大啲人嘅。咁啊女嗰個當然就正常啲嘅，即係佢真係功夫咁。咁你講呢兩對呢對男女咧就特工嚟，咁其實佢有一個電視劇嚟嘅，咁但係咁呢一個係佢嘅一個叫做 reboot 嘅一個電影啦，即係其實好多年前嘅。电视剧嚟噶啦，呢个哇旧都系，即系以前，唔系呢套好似香港都系做过噶，系啊。 有 嗱，我见到嗱，如果 Avenger 有冇 ED 啊？即系做过咩 Avenger？ 做1962年喎，唔系咁耐啊。 你查新奥纳嚟有噶啦 ，OK， 即系 哦 ，OK， 好， 老牌詹士邦。咁佢喺呢套戏咧就系、是、饰演一个叫地下组织嘅，即系其实佢当然佢本身都系有钱佬，定唔知系啲咩唔知咩爵位咁嘅，即系都系啲显赫嘅人嚟。咁但系总之佢自己其实有个地下嘅，即系你当好似啲恶党咁嘅嘢。咁咁讲到最后咧，佢就原来佢嗰、那个即系叫做可以毁灭世界嘅武器咩？原来就一个天气武器咯。咁但系佢喺里边嘅表达咧，都系打下风咁嘅啫，即系好似早排香港、澳门咁嘅啫。 哦、oh, ，OK， 即系佢又未至于搞到好似呢套咁，好似世界末日咁嘅。 明白。 咁就嗰度就真系有讲过呢个天气武器嘅。 嗰套叫做《世纪特工》啊，香港嘅译名叫做。 叫《世纪特工》啦，边个做咧？西安纳利啊，做个坏人啦。咁啊，嗰对男女边个？女啊，边个？ 女嗰个啊，哇！要真系要睇睇先啦。啊， 你唔睇紧嘅咩？ 佢嗰个系咩先啊？ 系咪2006啊？系咪2006嗰个？ 98年一套啊！ 我98年咁啊，差唔多，差错咗。 睇先，呢个系 咁都冇 写边个 主演 嘅， 系用马花曼啊嘛，系咪？我如果冇记错啊，因为嗰时用马花曼都几多戏做噶，几多啲即系呢啲有啲科幻，佢都做嗰个咩女友啊，即系成个超人咁嘅咧，佢都做过嘅。咁至于嗰期做马花曼都仲系即系仲系做紧靓女啊 ，OK。咁你唔使理嘅，其實呢套戲唔好睇嘅，我覺得呢個新年就覺得 OK 啊，但我覺得唔好睇，不過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呢一套戲都玩過，即係佢真係玩過天氣武器呢樣嘢，咁 OK， 佢最後係就係出現就係呢個武器嘅， 喂，由我漫畫嚟計，我諗到一套喎，真心武器喎，講唔講得先？ 嚇， 係 當 斬鬼者覺悟有冇聽過？好正嘅，其實好溝嘅，即係你當北斗之拳咁樣樣講啲。 佢嗰件甲係。 系啊，佢嗰件就系话天气兵器嘅装甲，即系最后佢嗰啲甲到个名噶，即系叫跟住又叫咩博咁样嘅。最后嗰件咧就系话可以操纵呢个天气嘅，系啦，劈雷同埋龙卷风嘅，系啦咁样咋，咁啊真系有一件噶，就嗰套盔甲，最后好似打赢咗佢啊，我都唔记得点样打赢啦，就咁。喂，但系呢个几神喎，斩鬼者觉悟 我 成 日。唔系，但系我哋讲紧唔系借雷啊呢啲喎，如果呢啲其实都唔算系天气武器喎，即系如果咁叠加埋立二号都可以雷电攻击嘅。 系。 咁呢啲其实唔算喎，而家讲紧天气武器咧，你真系可以喺 个地 球度去 发射嗰 个天气嗰只先算嘅，唔系借雷啊、借电啊，唔系讲紧嗰啲其实都系你当系好似武侠片咁一个招嚟嘅啫。我哋讲紧嗰啲系真正可以改变啦。咁我哋香港就有啦。 系 叫李氏力场，犀利啊，系咯，早排仲多一个叫龙哥添，系嘛，系嘛，乾坤一转弹走个台风， 系弹走， 咁其实在现实上咧，就真系其实有可以改变天气嘅一啲嘅方法嘅， 嗯， 係 係啊，真係有啊，有造雲啊呢啲咁嘅方法嘅，係咁，但係就未至於好似啲呢啲咁神奇到呢個程度啦，就係、是、你可以即係少少嘅改變嘅可以做到，係啊，咁啊。但喺科幻片入面就好似其實咧好少咧攞呢樣嘢嚟做題材，因為咧係唔好玩嘅，因為你表達唔到嘅，因為你整咁就好似打風咁，其實唔夠勁嘅，你覺得成件事，即係你覺得個畫咁都算災難咁，咁但係當然喺現實上係啊，係啊，嗱、 嗯， 即係其實咧佢冇嘗試咧，佢從嗰個經濟角度去反映呢一樣嘢，其實個天氣冇佢最大嘅影響就是經濟啊嘛，就你停曬啲嘢啊，你。即當然你打爛咗啲嘢都係一個經濟損失啦，咁佢令你停曬啲嘢啊，咁又或者你令到啲農作物嘅損失，咁其實基本上佢係影響你經濟居多。 嗯， 係，即反而死人就未必死好多人嘅。 係 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個咁嘅武器咧，你就真係控制啦，但你控制其實控制經濟咯。 嗯， 你最緊要控制到經濟咯。咁佢但係佢冇從呢個角度去講啊。 系啊， 佢通常都变咗当系好似一种天灾啊， 天 灾 难咯，系啊，天灾死人冧楼嗰只， 唔系呢个问题咯，其实唔系呢个问题咯，系啊，即系如果搞到你几日都唔使翻工啊，几日都唔使个市唔使开啊，即系个股票行咁，你话大唔大剂？ 系， 咁其实佢影响咗啲农作物嗰啲收成啊嗰样嘢啦，即系咁都好大镬噶， 嗯， 系嘛？咁其实佢要从呢个角度去讲咧，咁你成件事先讲到嘅，即系唔可以当系一个。好簡單咁樣就係、是、咁、哦、就地震海嘯咁其實咁樣唔係幾好睇咁所以你一般古仔呢就好少去玩即係天氣武器少啲係可能難表達咁你要好 serious 咁去講就難嘅係咁就咁解啦咁所以係好少有嘅呢、這個題材的確係咁就難得有人會直情今次呢係直情用天氣武器作為一個淨佢個戲名啊，係啦係啦，因為上次嗰套《新奧林》嗰套佢都冇咁話俾你聽㗎，你睇你先知佢裏面玩 哦冇 嘅，天氣武器啫嘛，係啊，佢冇強調嘅，係啊，咁但係呢次啊真係好強調呢樣嘢嘅今次，咁 poster 有啲天氣唔代表佢天氣武器嘅，啲鬼氣啲天氣都幾異常嘅都通常係係啦，好啦咁啊咁啦，咁呢套冇乜特別嘅，其實都係咁啦，講講啫，咁啊 娛樂片咯，我覺得真係數娛樂。因為我就即係我自己有個排名嘅， 睇到戲啱睇。 係啦，我即係2017年個排名咧。如果你話即係以娛樂片啊，即係獨立娛樂片爆谷啊，即係唔好數套鄧卡哇大行動咁樣，咁嗰套一定我擺第一嘅。如果今年啦，咁但係你以娛樂片計，喂佢真係入到頭五。因為咧，如果數娛樂片咧，我就數到佢狂野時速八。 喂，如果將呢套同翻阿戰狼三啊自己嗰啲白宮嗰啲比咧？ 咁我都係好睇過《龍的淪陷》，咁但係《白宮淪陷》，但《白宮淪陷》就好睇過《龍的淪陷》，但係呢套。呢套唔係今年嘛，即係你如果用今年比嘛，但如果你話比係，我都好睇過倫敦龍，因為倫敦龍陷咧，好即係腦殘得滯啊！佢啲國家元首秒殺。 總之呢套又即係元素多啲啊，亦都 娛樂，即係娛樂得嚟都有啲合理性嘅，即係不至於吹得太抽離啊嘛。咁解咯。 佢亦都唔係一個超人先啦，呢套戲 係啦，同埋佢乜啲做啲嘢都正常啊嘛，佢唔係白痴啊嘛，即係唔係成班白痴走嚟走去咁樣啊嘛。 神份咁樣咁有少少啦。 係啦，咁啊變咗即係起碼都要有啲智謀，有啲密碼解下碼，有少少扭橋咁啊算咯，係嘛？ 都睇得幾開心嘅。 係啊。開心心咁解咯。 咁嗰個細佬啊，其實係邊個咧？就係、是、呢個《逆天奇緣》個男主角啊。 即係邊個咧？ 逆天奇緣，逆天奇緣即係嗰個反轉。 即係咩？ 地球反轉嗰、那個，即係對住嘅，相對 一個上一個下嗰、那個啊。 係啊， 阿西丹嚟 嘅。阿西丹，係啊，阿西丹，阿西丹。 嗰、那個都諗唔起係邊個。 谂唔起， 都谂唔起。 讲好耐啦， 因为佢 哇西单，我谂有冇零 唔紧要 啊？ 即系佢都唔系话有好多戏嘅，即系意思平时啊。 即系佢有啲戏，但系通常都系做啲配角咁嘅，系啊，唔系咁主角嘅。 好，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系啦。即系呢套嗰个大 sell 都系 sell 我《战狼三百》嘅啫。 冇错。 系 《战狼三百》香港个嗰个叫做力唔差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啱啊，个形象劲啊嘛，咁你白宫龙陷啊，仲有，即系咁样白宫龙陷、龙都龙陷呢两套都大片啦，系咪先？ 系都仲记得。 佢主要系佢啊，啲人受佢嘅，系啊，受佢嘅，系。 冇错。 咁你净系 sell 佢都够 sell 嘅，香港系啊。 系啊，冇错。 佢而家即系你叫做咧，即系叫做力保有呢个有叫助力嘅荷里活星，佢真系算其中之一噶啦。 系。 因为如果你开始连啊，即系其他几个咧 ，Jennifer Lawrence 嗰啲都开始甩啊。 系。 系啊，好明显你睇下嗰度 Mada 你就知啦，系啦。 系。 爭啲後面要後面加多個字啊，幫佢啲人嚇。好，好咁啊，下一套咁就哇，即係初初好大期望啦。呢套、叫做《獵殺星期一》，咁就What Happened to Monday 咧咁樣咁啊。即係其實個英文戲名大家聽到都應該知道冷口冷面啦 ，Monday 就係嘛。 系就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做 Monday 咪要翻工咯，錢啊使曬係嘛？工啊要翻係嘛？ 咁啊，你問我，我就真係俾個啲 trailer 剪得唔好咯，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呢套戲你應該第一，你唔好令觀眾失望咧，你要好清楚表明呢套係一套爆谷片。其實我真係覺得係爆谷嘅。佢應該咁講，佢講嘅嘢係可以唔爆谷。系啊，即系我觉得佢讲系啊，啱啊，咁但系就咁咯。你以为爆谷，但系问题佢系爆谷片嚟嘅，但系佢拍得闷爆谷片，呢下咪大镬咯。 我又预咗佢要去讨论议题喎，佢又反而 系 喎。 唔系，我想就系咁咯。佢嘅拍法唔系啊，我哋就人人都以为佢系谂住话都唔系一般爆谷啦。 两头唔到我得就 系啦，即系你谂住入到去，喂咁啊望落去都好似未来啦，又有讲一系列拍啦，系咯，咁啊又好似喂有啲喂你拣啲咁有戏嘅人做。肯定啊，即 係演 員有，係啊，演員全部有戲噶嘛。你話揀啲影后啊、影帝嗰啲落曬嚟做性格演員，咁啊，梗係喂，梗係有嘢玩啦、 啊。咁要介紹下先，咁啊，主角係啊，龍紋身女孩啦。 冇。 咁佢亦都有做佢嗰個叫阿公公嗰個咧，啊，就係阿綠魔啦。 綠魔係啊，最出名綠魔。 咁啊，跟住嗰個女叫女奸角噶啦，係咪算係嗰、那個大奸角？ 大家 嗰個叫咩名？嗰個其實係咪即係以前做101小九啊？係 101-9嗰個老婦人， 犀利啦！嗰個又本身又做歌劇又成，好犀利嘅。咁嗰個演技都唔需要懷疑，根本呢班人都演技唔需要懷疑，歌都勁。 即係你實力派演員做， 冇錯。但係咧， 咁 今年出出嚟冇咩好。可以俾佢表演。 系啦，撞唔到火花。咁二来就个情节咧，你喂你玩紧系一人分演七角喎。哇，你呢啲一学阿 Pascal 话斋，咪反艺术宣言嗰科艺术片先玩呢啲嘅啫，即系啲咩比你24啊，玩一人啊，拆几多个人，同乜鬼 啊？黑色孤儿啊！ 系啊，黑晒啦，黑色孤儿。咁啊，你越玩得呢啲，你一定系有嘢想讲，同埋就梗系估佢话都可能好文艺。 表演俾佢表现自己嘅演技。 系啦，文艺八 个人啦，得唔得？ 系啦，好多嘢做。 角色咧，其实系唔系好分到边个打边个嘅。 系啦，好模糊咯。 即系佢只不过系夹硬用佢啲头发嗰个 造 型嘅啫。 即系其实似一啲动画啊。啲人畫到個個一樣樣，然之後啊，到底邊個打邊個咧？咁樣咁你就係用個髮型啊，對啲衫啊， 即足球小將嗰啲咯，係冇錯。 我足球小將好多啦， 好多 好多啦，佢係跟登 fit 啊， 係啊，冇錯。 跟登 fit 無論係男定女定咩都係咁嘅樣啊。 只要戴咗個太空個頭盔咧，就 唔認得㗎啦，冇錯。 就認得㗎， 認配音啦，認配音員咯， 冇錯。 係咁佢啊啱啊， 知呢個係啊基拉大王咯。 即系角色模糊就紧啦，因为呢啲咧你一定要角色鲜明噶嘛。咁同埋你喂，既你玩得一人分演七角，你有意思啊。但系原来佢点解分演七个咧？就因为佢七个姊妹，我都剧透啊。佢七个姊妹系轮住死嘅，咁啊嗰啲七个嘅出现就爱嚟死。咁而死咧死得系点咧？佢系砌啲动作场口，一个就跳楼中枪死，一个俾人夹咗啊擘剥只眼死啊，后屘冇死啊。咁啊一个就冚包散自爆死，一个就噼啪啦咁啊剥住嘢啊唔系播完嘢喺电脑对住死，咁佢其实铺七个，原来喺个即睇完你先知啊，个失望位就个七个有咩做咧？就原来出嚟为咗 死， 为咗我嚟砌唔同嘅动作场口。套戏咧就我以为佢文艺，我以为佢系有嘢想讲，讲一孩政策，只不过拿咗呢个骨干咧，其实佢拍套动作片喎。佢只不过系想砌啊，点样？哦，知道有 拆晒成个 issue 啊。 系啦，星期一唔见咗啦，咁点咧？因为你六个人分拆星期一噶嘛，六个人分拆星期一就跟住点咧？六个于是嘅姊妹又要谂办法出咗去，又俾人追，跟住然后啊派一个出去，一个又扮住先，嗰、那个又去到点啊遇到啲嘢，咁啲差佬又知又要爆佢门，跟住爆佢门啊走啊走正嗰时死咗一个，跟住又死一个，跟住呢边走正一个嗰、那个牺牲，嗰、那个后屘去到啊入杀入准保度又死一个，咁你遇到最后系一套咁样嘅动作片，咁啊即系爆谷拍法。咁避咗嗱，爆谷拍法，你拍到人造天劫咁咯，算即系收货啊，系咪先？咁就系唔好睇嘅爆谷呢下大王嘛，即系难食嘅爆谷，又系唔新鲜嘅爆谷。咁佢个七，即系个女主角系演技派，你叫做动作啊，拍界啦。咁你见佢 就唔系喎，你睇佢做龙纹身都 OK 嘅喎。 啊，咁啊系，即系 关事喎呢样嘢， 即系烂仔打得佢又几实嘅。咁但系佢换就换在。 佢係啦，即係兜兜前前又圍剿咁，嗰邊又追，跟住嗰啲 kick 跨撞，咁即係一唔好睇咯，同埋又唔緊張咯個感覺啊。咁二來就係啦，你啲角色模糊啦，咁我 expect 嗰七姊妹你梗係有啲情感嘅建立啦。咁嗱，你我明嘅，你玩七個係大鑊嘅，即係高手先夠膽玩咁多個噶嘛，係嘛？你即係強如你話咩反藝術宣言咁樣一個人分七十 反 藝術宣言，你都 係 open bag 啊，係黑色孤兒。 系啊，系啊，识个嘢，咁，但系问题你都起码要刻画几个啊？你可以 highlight 啫，啱唔啱啊？咁但系问题真系好浮，我其实依刻啊，不过穿埋桥啦。咁大家知猎杀星期一啦，最后就系星期一猎杀嘅，佢应该叫。咁因为系个星期一去猎杀其他嘅星期，咁就其实就星期一间嘅，吓咁啊讲完啦。其实套戏嘅唯一扭桥就咁嘅啫。 其实我谂， 但系星期一间咧，系你讲。 如果佢只不过系要怼冧佢其他姊妹嘅话。咁你喺屋企度落毒咪得囉，使乜搞咁大坛嘢呀？ 唔使落毒啦，你带支枪返屋企嘭嘭嘭嘭搞掂。 咪带支枪都麻烦啦，真係落毒简单啲。 咁係即係类似囉。咁你即係 好 简单 啫，返嚟喂买咗汽水呀，饮呀，咁有人整咗罐我搞掂。 係呀，咪囉。 十分钟完场。 係呀，十分钟完场。咁问题又即係㗎。你个扭桥位喺呢度，咁最大镬就咧，佢好早已经好咗有个暗示俾咗观众知，即系你冇话我马后炮啊！我一睇就发觉有个问题就咁咧，佢将斩手指嗰幕拍得太详细，咁斩手指就系话系个星期四因为意外出咗去玩滑板偷走，佢就炒咗滑板只手指断咗。咁因為一個斷手指，七個都要斷，咁於是個老豆就真係消毒，就要逐個斬。 你要解釋翻，因為佢哋咧其實係每人咧就跟住佢係星期幾，佢個名跟住星期幾咧就負責出街嘅。咁因為咧，即係其實你冇解釋到個背景，啲人唔知道你講乜嘢。 好，咁佢係一鞋政策啦，所有人嘅都係掛鞋嘅啫。 等我解釋一下。 好啊，你講。 其實佢係一個未來世界嚟嘅，咁因為初頭因為呢、這個。糧食問題啊，嗰樣嘢啦 ，OK， 咁啊，總之走咗搞嗰啲基因食物出嚟嘅 ，OK， 咁啲基因食物就以為解決咗糧食問題啦，咁就點知咧就整到啲人就有啲基因突變就變咗豬啊，咁就一胎就生十個啊八個咁嘅 ，OK， 咁啊結果就死啦，咁人口爆炸，咁啊又有糧食問題，咁即係變咗永遠都解決唔到，咁點算咧？咁佢係諗咗條屎橋啦，我都唔知咩咁屎啊呢條， 佢係原本係絕世好橋， 唔係原 本，但係佢作假嘅。 即其實咧，你正常一孩政策就你係唔會俾佢出世噶嘛，你一孩啊嘛，咁你咪墮胎咯，係咪？或者你個胎度都整死其他嗰啲咯，咁就搞掂咗啦。佢又唔知點解咧，等佢生咗出嚟之後咧，就話佢話將如果你生咗例如七個或者十個咁樣，咁佢就將個 first born 嗰個咧，即佢叫做第一個出世嗰個咧，就留翻，即佢仲要唔知乜要專登去留嗰個嘅，佢有咁去強調嘅。咁跟住咧，其他嗰啲咧就説起佢。都擺咗去即係叫做嗰啲冷凍睡眠，咁佢就話咧，等佢哋可以解決到其他問題嘅時候咧，佢就等佢哋 wake up 咧就 in a better day 咁樣，即係之類啦。咁啊，到時再見啦。咁其實佢就唔冇嘅，講到好美好嘅，其實 係講到美好。但係佢最膠咧，就係佢哋咧雪嗰陣時都六歲喎，點解唔一開波第一個月大就算咧？佢雪親嗰啲都六歲嘅， 唔係因為佢要製造後尾嗰個動人場面啊嘛。 係 咁好啦，咁佢因為咁嘅原因之後咧。咁但係呢呢個女主角嘅公公啦，係啦，咁就其實佢都冇講喎，佢老母嘅，佢話死咗嘅，而家出世我哋咪生佢哋生死啦，生七個仲唔死嘛，咁佢個公公就話唔捨得將佢哋即係去俾佢哋咁樣，咁佢話要佢哋每一個都可以即係叫做有平等嘅機會去長大咁樣，咁結果佢就收埋咗佢呢屋企度養咁樣，咁就但系咧，佢就點樣咧？條屎橋就係咧，咁但係人哋會知喎，咁點算？咁佢就話原來佢哋每一個人咧，因為佢七個啊嘛，跟住佢命名佢哋就係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五到星期七咁啦。咁就每人咧就你咪星期一，你咪星期一出街咯，星期二咪星期二你出街啦咁。咁就其實就一齊扮演緊同一個角色，咁就 用同一個身份， 同一個身份，但係其實係七個人嚟嘅咁樣。咁其他日子就你就係、是。喺屋企唔准出去啦，咁啊总之屋企学嘢，屋企成咁就咁，咁本来都唔错啊，系嘛？咁结果就发生咗一次嘅意外咧，就系、是、星期四系嘛，就偷走咗出去玩滑板，点知啊整断咗只手指喎，翻嚟佢真系金啊，真系系啦，点解唔整断埋个头咧？真系咁啊，咁跟住结果翻嚟就其他又，既然有一个摸手指，咁点算咧？咁呃唔到其他人噶，咁佢就每人都 斬兩手指嚟，即叫做要扮啦。咁佢咁講啦 ，OK。 咁而佢，你 講。因為星期一係大家姐嘛，即係如果佢喺佢嗰個其實冇分別嘅村嚟，咁但係村都有即係早出世佢一秒嗰個嘅，咁、那個叫大家姐，佢就話你要立個榜樣俾佢，咁斬你先。咁佢就唔知點解就好似一路都有個咁嘅心理嘅陰影喺度。 陰霾係啊，陰霾喺度啦。 咁重點就係咧，如果喺佢哋嘅社會個制度咧，原本應該係佢存活嘅。 係。因為佢係記得嘅，佢係喺呢個記憶神入邊記得你一隻嚟嘅。 冇錯。 即如果冇事發生，佢係唔係都生活到？所以佢嘅立場佢唔同。 冇錯。 因為佢老阿公公嘅關愛令到我嘅人生要七分。 冇錯。 但其他啲人又唔係嘛，因為老公嘅關愛我先得到重生啊嘛。咁所以係好有個矛盾喺度嘅。 咁所以咧，去到後來咧，其實發生咩事咧？咁我諗我講穿咗個真正原因，就因為佢同嗰個石 Q 哥話好樣衰嘅咧，就有路。結果就原來大咗肚，咁佢就開始密謀就係咧，佢要重奪佢自己即係一個個人嘅人生，佢就唔想同佢再分享。咁但係呢件事咧，佢竟然唔係順序同埋從佢嘅視點去講，佢就竟然咧係由佢無端端失咗蹤，咁佢其他姊妹就誓要揾翻佢嘅一個故仔開始，咁結果就暴露咗好多中間嗰啲嘅陰謀啊、詭計啊，後邊嗰、那個政府嗰個組織嘅，即係其實佢係一個政府嘅組織嚟嘅，一個某一個機構嚟嘅。咁佢就即係嗰個女人嗰個機構啦。咁其實要暴露咗佢哋其實係幾殘忍。原來佢哋根本就唔係説起咗啲人嘅，佢係成擺喺度嗰個以為係睡眠倉，但其實原來係焚化爐嚟嘅。 冇 錯，係 啊， 即係成日 焚化 送殯嗰個啊，其實係。係。即係佢話哦，拜拜，咁我哋你醒翻見啦，咁打一支針，但其實嗰支針已經打死咗佢嘅，嗰針其實毒針嚟，咁跟住就燒咗佢嘅啫。咁呢個當然套戲去到最後先影嘅。但呢個先係呢度唔好嘅地方。咁其實佢反而咧，我覺得嗱，佢中間發生咗大事，就正如頭先北打講啦，一樣 追嚟追去 啫，追 嚟 追去 啦，可以不理 我死啊，咁係可以不理。係，其實我覺得佢套戲咧，如果佢調翻轉係順序講，首先由佢細個，唔使倒序嘅，唔使成個 flashback， 佢 flashback 嘅程度咧，仲要去到 M 級咁多嘅喎。喂，大佬，其實佢細個都冇發生過啲乜嘢，你唔使講咁多嘅。 直逼小丑回魂啊！係啊，直逼小丑回魂。 唔係小丑回魂，佢今次冇flashback 啊嘛，舊嗰套啫。旧嗰套 flashback 啫，新嗰套净系讲细路啫。咁其实佢咪好似 M 级咁咯，即系或者姊妹图咁咯。佢讲好耐嘅，咁其实佢细个又唔系一齐沟个仔，又唔系一齐追过谭咏麟，又唔系咩咁。佢讲咁多做咩？佢成日喺屋企嘅啫嘛。咁其实嗰度你不如开头就直情由佢细个开始做顺序，咁啊做一段先。咁我哋明啦，跟住佢已經30年後已經係長大啦。咁逐個講，跟住你真係講下星期一咧，真係愛上個人，而又真係發覺自己即係有咗點算咧？咁佢就開始萌生意圖，就想即係消滅其他幾個姊妹。但係咧呢、這個過程佢好掙扎，係 啲掙扎咁。 會唔會咁好睇啲啊？ 跟住可能又有個姊妹， 其實佢都唔捨得嘅，其實佢都落唔到手嘅。 同埋你七個你有啲戲組嘛，你唔想另外嗰六個咁浮咧，你變咗你啲橋段要去到，假如你呢件事發生， 咁你中間咧可能有啲咧係好深明大義，算啦，係 啦，會幫佢或者會支持佢， 甚 至乎有人會自殺嚟成全佢咁樣，咁你變咗個氣味喺度咯， 好睇咯，你 係啦，你變咗個主打就變咗，因為就變咗而家咧七個只不過係一個被追擊嘅對象，咁你雖然你同場畫面會出現喺度避，你都係留於一個打嘅角色啫， 仲有啊， 變咗七個你冇耐心戲嘛，咁你七四要出 嘅時候啊，我睇到有留過手啊， 係 冇啊， 係咯。即係你咁你一出七你梗係你七個入面嘅博弈就好睇過你而家純粹嗰七六個都係被追被殺嘅角色，仲要逐個殺，到最後先知道 冇錯 最大敵人。 本個古仔你都衍生七個完全唔同嘅男， 咪咯，係咯，幾過癮啊！唔係咯，你嗨好多啊嘛， 本好過癮啦，係啊， 咪咯， 係啊，可能甚至乎個星期一佢想啫，但係其實佢自己都做唔出。 係啦，佢或者殺到嗰下又猶豫咁樣，跟住衍生好多嘢，又得係咪先？咁你變咗就曬曬咯，你變咗流血 嘅，係 係咯，直頭變咗腦殘動作片，仲要哇你嘥咗咁樣個影頭。 佢愛上嗰個對象咧，你俾少少少少說服力我。 其實嗰個我嗱，我想更正翻嚟，佢唔係警衞，佢喺如果喺現階段嘅香港咧，佢係人民入境事務處職員。 系咪即系啱啱反手咗人哋嗰个某英国嗰个人 系啦，诶嗰啲关口嗰啲系啦，仲要胡须密刮，就个样咧又都好，你问我系咪又唔算好样衰，不过就平庸咯， 即肯定冇人会叫佢男主角。 样衰都系非常之样衰，系啊。即总之你同我讲呢个男主角咧 ，Oh my God， 系啊，即系我系冇办法接受得到嘅。OK， 即系 仲要最后。最后佢忽然正义呢个先大镬嘛，最后无端端一齐打喎 ，Avenger 咁打入边， 真系 即系猎鹰嚟喎，系咯，咪拉晒头。 系啦，咁啊，即系佢其实系铺得咧，即系为咗扭桥扭桥，其实佢顺序拍咪好好睇咯。佢冇有咩好扭啫，其实你成打开天窗，你讲俾我听佢谂乜嘢，其实佢真系好想系自己拥有自己嘅人生。好易明啫，呢样嘢唔难明嘅，根本好简单。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喺呢个咁嘅制度之下，佢七个系唔能够有拥有自己人生，七个只能活一个嘛。咁点算呢？咁呢个挣扎其实本来好好睇，好好睇嘅。但喂，佢搞到变咗可以拍到变咗唔好睇，因为佢攞咗个错误嘅位。系就系、是、星期一竟然系同个老女人就签咗约。就是话要即系要杀死晒佢啲姊妹。头先阿新年都觉得啱啦，杀死啲姊妹何须用刀？ 系 咪？真系吓，黑旋风忍者系唔使用剑噶嘛？你既然佢想去杀佢哋，根本真系落毒或者真系好易噶咋？咁根本就唔需要咁样搞到大战啊，搞到 爆炸。仲要养喎、啊，系咯，仲要养喎、啊，因为佢个 concept 系佢直头养咗，去搵嗰啲特工嚟杀佢哋噶嘛，特工个目标系要杀佢哋，咁咪使咩咁大费周章咧？系咪？ 真系好夸 张咧！ 咁你自己都唔 make sense 嘅，咁你不如就讲佢系一个个人嘅行动，佢系真系好想有拥有自己人生，咁但系到底点样做得到咧？咁呢个挣扎位好好睇。嗱，其实呢个咧就系黑色孤儿佢系有嘅。佢初咧就系讲佢突然间发现咗呢个世界有好多同佢一样样嘅人，但系呢啲人咧嚟自唔同世界、唔同地方，所以佢哋咧有啲唔系讲英文，有啲有唔同背景，有啲已经系结咗婚。咁佢点样好睇咧？黑色孤儿啊，就因为佢每一个角色嘅背景唔一样，你需要嗰个女主角咧好犀利，你直情同场演出啦，首先就要有，同埋咧佢仲要可以演绎到咧一个完全唔同背景嘅人啊，那个感觉。咁个师奶咧就好怕事嘅。咁就有一个咧，唔鬼记得佢边度啦，好似苏联啊，定罗马，定系乌克兰啊，都过嚟个女杀手嚟嘅，嗰个癫嘅，即系佢成日以为咧为神执行正义，佢成日觉得嗰啲同佢一样嗰啲人系魔鬼嚟，咁即系佢好多个呢，跟住有一个人又行政嘅，喺佢嗰个坏人组织里边，佢系有 ranking 嘅，即系好多个角色，佢每一个都唔同嘅，可以做到，而佢每一个唔同咧，你唔会搞错嘅喎，你睇嗰阵你好分得好清楚边个同边个。佢演技系真系冇赞错，系神演技，系正好犀利。同埋佢每一个有唔同口音 嘅， 但当然佢有啲讲英文，佢有啲讲英文嘅，就佢系讲英文啦。但系佢嗰啲咩，佢讲嘢嘅方式系唔同嘅。系你咁你都可以分到个角色谂系几厉害，嗰个电视剧嚟嘅啫，大佬。如果呢套嘢唔系咁犀利，就唔会有几套呢啲电影去模仿佢。而呢套就系模仿佢嘅其中一套啦。咁今次你仲揾嚟龙纹身嘅女孩，喂，讲真，佢演技当然本身都唔弱嘅。咁点解今次表现咗出嚟系咁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哇，真系佢失望。因为原本个戏桥咧，真系谂得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要用呢个戏桥再玩多一次黑色孤儿，咁佢都叫做自己有自己个世界观啦。咁啊，中间如果探讨咗到底。即如果多幾個空，即其實佢呢度就 twins 咁樣生出嚟，但其實咪即同你講空人係一樣，同上一個禮拜我哋講緊呢個2049係咪？咁嗰啲 replicant 其實你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啫嘛。咁 都係想揾翻身份啫嘛。 佢哋有冇生存權？其實都係問緊呢樣嘢啫嘛。咁呢個空出嚟嘅人應唔應該有自己嘅生存權咧？即就算佢係空，咁呢度直情唔止係唔係空啦，佢係 twins 嚟噶嘛。嗱，咁當然呢個可能你可以楞翻去啊，一個納税嗰時咪有個叫做死亡天使咁嘅醫生，其實佢哋嗰時都做嗰啲實驗咧，係唔知點解咧，佢嗰條村入邊啲人咧，全部都係村死喎， 係， 咁即係話咧，佢曾經係有個方法，唔知點解可以令到啲人咧係生啲即係幾胞胎，咁呢個係一歷史上真係發生過，但係唔知佢做過啲乜嘢，呢個秘密嚟，咁所以咧呢件事本來係一件幾有趣同埋好。值得爭議嘅嘢，咁亦都楞到去，即係我哋中國人睇，佢哋更加奇想啦，就覺得佢套戲係諷刺緊佢哋一孩政策啊嘛。其實人哋可能根本就唔知道呢個世界有個國家一孩政策嘅，即我懷疑寫嘅人未必太過， 肯定係我都覺得 未必太過知道啲問題。咁但係一孩政策嗰個問題其實咧就唔止係一孩政策，第一就的確 人口膨脹咁解。 一孩政策咧，其實事實上有好多人超生。即超生就 系 生到我一个，佢哋叫超生噶嘛。咁超生啊，超生啊叫。咁超生点算咧？ 就揾啲未有細路嘅親戚朋友咧， 揾人認頭咯， 認頭 係啦，咁就話 係佢個仔，話係佢個女， 係啊，全部都係噶嘛，全部都係自己有表啊嘛，但點解大陸好多表啊嘛？ 但其實嗰啲表咧就係根本自己親生，係 啊， 咪咯咪咯，兄弟姊妹咯。咁一嚟係呢個問題咧，二嚟佢哋真係有好多嗰啲咁嘅，即係一啲咁嘅組織咧，係會捉你去逼你去墮胎。咁其實的確係同呢套戲有好多位係相似嘅。是事實嚟嘅，咁但係呢個 issue 好可惜喺呢套戲入邊咧，只係變成一個背景設計。係 啊，背景設 定浪費曬嘅，浪費。係 啊，最慘佢連講都冇講啊，即係純粹一開波個大橋，跟住最後講啊講咩咪追，只不過哦有個班特工要殺一班咁嘅人咯，咁而嗰班人咧其實佢係被七胞胎，佢係定還是一個七個唔同嘅姊妹，冇意義㗎，因為佢都係逃生啫嘛，你佢只俾飾一個逃難者嘅角色，跟住逐逐個死咯。 佢將所有 好低咯個檔次。 嗰啲嘢咧，佢喺套戲入邊就變咗冇意思啊！即係嗱，佢切咗隻手指啊嘛，咁個套戲變咗做有咩關係咧？見你見到就有一次開槍咧，就因為原來嗰啲槍啊都係要用指紋嘅， 係指紋 係，即係佢有啲安全系統。咁佢結果就將嗰、那個俾佢打低咗一個特工嘅手指，就切咗薄落自己度，薄落意思即係揾膠紙黐住咁薄落去啊！咁佢就攞嗰個手指嚟開，因為佢掹雞嗰下要嗰個手指紋啊嘛。咁就令到佢可以用到佢哋啲槍，但同埋嗰次咧係肥咗一陣間嘅啫喎。就冇嘅咯。 之後佢冇嗰次嗰條女後屘咪死咗喺嗰幕。 係啊，咁佢變咗原來切咗隻手指最有用就係原來就可以搏隻手指開。 搏手指。 咁 係 咪拉咗呢個切手指嘅本來個意思？本來個意思其實就係因為我係星期一。 系个仇恨嘅激， 就本来四肢齐全嘅，就是因为我多咗几个姊妹，而佢哋嘅犯错，而我都要俾人切手指， 同埋呢只手指喺第四星期四嚟计，咪觉得系一个负咯，即系负咗佢哋七个嘅一个象征咯。咁而嗰幕就 本来系好紧要噶， 系好鬼格关键噶嘛，其实，但系 呢度就反而 轻轻 大过，变咗点冇咩关 系。系咯，同埋我头先我补翻我一早。估到星期一係有問題，就因為點解呢？就因為星期四係做 leader， 咁佢特別 highlight 星期四。咁其實點解星期四做 leader 呢？就因為其實喺佢個人生入面，星期四係第一個人翻學噶嘛。即係其實星期四，因為佢老大有 Monday 啦，但係禮拜四係 leader， 就因為禮拜四嗰個人係佢翻學嗰日可能咁啱禮拜四啦，所以佢星期四第一個人可以出去呢個世面咯。咁佢有啲咁樣嘅鋪排嘅，咁所以星期四整體七個嚟嘅都係即係叫當係領袖管住。个屋企咁样啦，咁但系问题是个 Monday 嗰个位就系，因为 Monday 第一个俾人斩手指嘛，佢又 highlight Monday 斩完之后嗰种即系望翻星期四嗰个仇恨位噶嘛，咁即系我都佢又一早讲咗置咗喺呢度，咁你问我星期一唔见咗，跟住有人杀佢哋咯，咁当然你话扭桥，我唔知道，即系叫以为礼拜二嘅嗰个，但系原来系礼拜一，咁但系当然一知系礼拜二啦，咁系人都知系礼拜一啦。 星期一咧，其實佢係象徵緊建制嘅。其實咧，星期四咧就正係象徵緊反建制嘅。咁其實星期四個嗰、那個佢個性格就係佢唔會跟一啲規矩，所以佢就點解會偷出去玩玩反？佢根本就唔會理你。你話唔俾我就唔做噶啦咩？即係你話要殺曬我哋，我哋會俾你殺咩？咁佢其實就係一個唔會服從喺呢個佢覺得唔合理嘅一個嘅一啲嘅即係制度啊嘛。咁其實星期一咧。佢就一個好服從喺一個即係佢一啲規矩上面嘅一個性格，你可以咁樣去理解。 佢亦都 係 喺呢個制度入邊最有成就嘅人咯，即 係喺呢兩個 遊戲規 則最大嘅 conflict 嚟嘅。 係 啦，喺呢樣嘢做喺呢套戲入邊，佢係冇真係去表達到出嚟㗎。係 啊， 你要自己要分析翻出嚟就係咁咯。但係你睇佢冇講㗎，咁你係咪嘥咗咧？ 咪咯， 即系你俾我会纯粹讲就算咯，即系套戏其实唔需要扭咁多桥嘅，其实纯粹先好睇就你讲翻佢哋嗰个心路历程，咁而黑色孤儿咧，佢哋最后就系由初头大家你杀我杀，佢反而开头系你杀我杀你啊， 系， 佢最后去到最后嗰季最后嗰集，佢哋全部姊妹坐翻埋一齐，可以即系大家叫大家做姊妹。即係後就 plan 翻曬，真係做翻姊妹， 再打翻個組織。 但係其實調翻轉打完個組織，已經俾佢哋破解咗啦。因為佢哋住埋一齊，即係過新嘅生活。咁佢哋以前係你殺我殺你嘅，但係竟然可以咁坐埋一齊。仲有你要搞清楚，佢哋從來都冇一齊長大過。因為佢哋喺唔同地方度出世，唔同家庭出世都冇，其實冇乜相同嘅嘢。用語言都其實有啲問題，因為有啲唔係講英文嘅。咁但係佢哋竟然可以。因为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空出来的嘛，那他们可以坐回一起，就刚刚跟这一套猎杀星期一刚刚相反，这班姊妹是由细到大的， 都去 反而佢哋就 系啊， 即系最后你杀我杀你，但系当然你杀我杀你系主要系星期一啫， 系 即 系一个一个杀啦。 但系我觉得咁都唔够精彩，因为佢不如七个互杀好睇啲咯。如果佢要咁玩就系嘛，佢不如咁，佢不如个直情啊，系啊李连杰嗰套咧对温啊，系咧 对温对温系。 嗱你俾我你要咁玩咪得，我因我系嗰个101小狗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大奸角啊嘛。 系 好。我而家我违反我原本嘅制度，就是、留翻个大，即系叫做 最强嘅留低，我俾个擂台你回头。 冇错啦，即系我唔要 first spot， 仲要七眼灯冲埋佢攞武器嘅，更加惊 嗰 只。 最后嗰、那个你就可以留低，喂， 啊、 有冇好睇啲咧？ 咪咯。最后我话我俾个 fair game 你哋玩， 嗱咁都好睇啊，咁都可以好睇喎，咁佢咪你杀我杀你，但系可能中间有啲我唔想去杀自己姊妹，你杀我啦。喂，咁你都有嗰个博弈喺度啊？而家就 系 根本得一个人反咋嘛？ 系啊， 即唔系佢又唔系反喎，佢系想即系想行翻嗰个正常个制度，就系杀晒其他嗰六个啊嘛。咁你得一个，咁你咪变咗两边，咁又唔好睇啊！你既然有七个，你有七个立场，一定要玩。佢、 啊、 根本嘥晒成个古仔，本来设定系唔错噶，系啊。咁但系佢 啲嘢就材料就攞啱，材料 好，材料 又新鲜，煮法煮错咗，系啦，即系你， 系啦， 人哋 系 炒嘅，即系几条靓鱼你清蒸嘅，佢系拿嚟炸，炸完仲要啊，哇，冇卖相，求其斩埋一碟，咁啊塞落个汉堡包当鱼柳包咁样，就错晒啦呢套嘢就。 即系人哋俾个最正嗰嚿拖罗你系嘛？ 系啊。 跟住你话哇都唔知咩嚟嘅，即系你酒店冇搞错，啲鱼生勾勾攞出嚟俾人食，有冇同我炒熟佢啊？咁啊兜鱼球俾我啊咁样，即系咁咯。咁但系兜鱼球都仲好食啲，整鱼蛋都帮我剁成鱼肉啊！我想食酿青椒啊，同我酿落个青椒度，哇，唔系咁嘥料啊吓。咁呢套戏就有少少咁嘅感觉啦。咁同埋，我觉得佢嗰个讲故事手法都。即係佢呢個故事砌得唔好啦，但係個講故事手法都唔係拍得咁好咯。咁所以有時真係唔係個故仔最緊要啊，係講故仔嘅能力 是。手法咯，即係呢個導演啦。 冇錯，手法 咯。即係導演編劇都錯其實你問。 有啲係嘥咗，本來個 issue 好有趣，本來好有趣。 係啦，我即係幾有期望。即係你問我人造天劫，我冇期望，因為睇都知打過喎。 係 啦，除非知啊入到去翻個有驚喜喎，爆谷出嚟好睇喎。呢套咧就預咗佢有嘢講，哇入到去原來爆谷，但係一套唔好睇嘅爆谷，哇瞌曬眼瞓，我打曬 佢其實講唔到嗰個問題，咁冇意思㗎。即係其實你本來應該就係帶我哋去諗，係喎係喎，應該即係人應該有佢嗰個自己嘅獨特嘅一個生存權，即係嗱，佢其實佢本來係表達到，因為你話七個係 twins 咧，係咪 twins 係七個都會係一樣嘅性格先？佢呢度表達出嚟就話唔係咯，係 就話唔 係啦，係啊，七個其實都唔同嘅特質啊嘛，咁其實佢係七個唔同嘅人，咁你唔可以逼佢去過一個扮成同一個人嘅人生啊，其實本來好好喎呢件事，係啊。好好噶，系啊，同埋佢中間又諷刺到某嗰啲嘅即係制度啦，即係唔係淨係一孩政策啦，係好多嘅一啲即係你強行加諸喺人哋身上嘅一啲嘅政策啦，咁其實諷刺咗好多嘢啊，本來好好睇啊，即係本來應該係好嘅反烏托邦電影，但係竟然搞成咁，真係嘥咗。不過講多句，補翻呢個其實唔係喺戲院做嘅呢套戲，其實係 Netflix 嘅一個電影， 即好似玉子咁嘅。 其實係㗎，其實呢套戲係香港先至會喺戲院做啊，好反而調翻轉。咁我反而覺得其實應該係調轉上次玉子喺戲院做咯，因為嗰套我又覺得而家戲院做係好睇㗎。 好咯，我係同埋有場面啊嘛， 差㗎係啊。但呢出其實一般啦，係咯，咁都冇啊《死亡筆記》咁差嘅，咁我又覺得。即係《死亡筆記》都 哇！你話我揦呢啲墊底，咁你又要數到 Power Ranger 喎，係咁計。 咁我覺得《死亡筆記》可能舐過 Power Ranger， 如果你係院做嘅話，係咯，咁但係我驚舐過啊，大佬，係咯，應該舐過，係咯 ，Power Ranger 都雖然都差，不過哇，《死亡筆記》真係，我諗唔知零分嘅啦，應該負嘅啦，要係咯，俾唔到分嘅呢度要扣啊，咁但係 Netflix 就似乎係原來都真係。 都得喎、啊，定還是佢屈服咗咧？佢自從玉子俾啲院商杯葛之後，會唔會熬底咧？ 唔係得啊！但係佢而家慢慢好似都收埋啲戲，原來都有啲問題。咁只不過可能玉子係即比較做得好啲咁咯，即係咁。但係原來其他戲可能都係有啲問題嘅。咁如果唔係都照計應該戲院做啦，係咪咁？係咯，點解會賣俾佢咧？咁 系咯，即系你睇个啲星个排头都真系应该 sell 到，但系即系当然可能佢哋睇个片就觉得有啲都争啲啦，可能系咁，我唔系好清楚，系咯。咁可能啲人或者当喺电视睇，咁佢咪冇咁高要求啦，会唔会咧？ 系， 我觉得呢套就算电视睇都闷嗰啲，系 本身 唔系太过，咁你喺戏院睇可能真系好猛噶啦，会睇 差，直头差，我真系我呢套评价真系差，因为最大我成日咁讲。你預咗係爛片，我會調教翻爛片嘅心態。咁我預咗佢係好片，但係佢爛片 呢個 差好大。 我就唔講係爛片，我覺得佢有種失咗控嘅一個嘢啦。但係佢裏面唔係話製造渣喎，嗱，你叫佢做翻嗰個未來世界咧，佢嗰啲屋啊嗰啲嘢咧，佢有啲係 key 噶。 系啊，見到 佢仲有啲奇怪嘅建築物㗎，咁同埋佢都成日好多嗰啲，頭先你講個手掌有電，即係 有 安走出嚟啊， 咩手掌電 啊，佢冇偷雞㗎呢套戲其實，係啊，即係佢拍得唔係咁，我攞錯咗個位啊，係，嘥曬，真係嘥曬，本來唔錯嘅一個議題，係啦。就係咁啦，就係咁，係啦，補充嗱，得新年啊嘛，補充先，等新年講埋。 睇新年睇有冇？ 又係要講翻個導演啦嚇，咁啊拍過啲咩咧？咁啊。嗱，佢呢度話咧有一套就女巫獵人啊， 但女巫獵人都唔係咁差啫喎， 其實叫咩格林雙俠啊，獵巫世紀， 係咪啊？ 我 知邊手搭啊邊個位 啊？ 而家做女边个添，系咯，即系两兄妹啊嘛， 系两兄妹咁， 都唔系咁差咯嗰套， 系还可以咯， 好似 系，即好似吸血鬼猎老林肯咁啊，好似 差嗰套 OK 嗰时都系 差， 系啊，唔差噶。 但系佢话咧，其实佢嘅成名作咧系另一套，就系叫咩《下雪总比流血好》呢个，我谂应该唔系香港译名嚟，香港可能冇上呢套嘢。 嗯 ，OK。 咁啊，讲咩咧？系。講話有七個醫學院嘅學生咧，就打呢個納粹殭屍嘅， 跳咁溝嘅，係 啊，咁似乎佢呢條友咧都係拍啲溝片比較多嘅，咁佢同埋第一套啊，係呢、這個飆殺令嘅有個翻版嘅叫唔知 Q 呢、這個唔識讀啊咩 B U I J O 係啊係啊玩嘢嘅。咁同埋呢套嘢拍個續集嘅， 標標嚟玩嘢嘅， 係啦係啦係啦， 明白。嗯，好，咁即係佢拍親啲嘢，以前都係有啲魔幻嘅，即係反而今次就唔係，就變咗科幻咁樣。係 啦 係。唔係啊，其實冇啊，個戲其實自己本身冇問題，我攞個位怪咗啫嘛，係咯，其實本來唔錯㗎，係啊，係咯，嗯，咁有少少失咗準啊，總之係咯，嗯，咁啊，可惜。 好，咁喂，差唔多啦，我要準備下。即系听日啊， 网 聚啊， 冇错。系啊，冇错啦。咁大家仲未报名嘅，喂，唔系、啊，我哋会唔会出街嘅？大家已经系过咗个聚会啦，已经。 系，应该系啦。 哎呀，咁就冇办法啦，系啦。咁大家其实可能听到一阵咧，我哋已经录低咗个网聚嘅一啲嘅片段同埋录音啊。咁大家都要听翻啦。咁今次我哋会讨论咗好多嘅唔同嘅话题嘅，因为将会系啦。 嗯， 冇 错。咁样，咁大家听埋啫。其实即系今集应该系唔止得今集嘅，系应该系有嗰啲。即係有啲愣住，其實就係個聚會裏面嗰啲討論嘢啦。 係， 冇錯。咁同埋聽日我即係我哋貴人招風雨啊，好人唔搞網聚，一搞就疑似打風啊。咁我哋風雨不改嘅，除非真係好即係旺角 啊，戰狼三百搞搞佢咧。 係啊，即係除非天氣兵器嚟到到氣爆咁嗌啫。如果唔係， 有冇 繼續嘅？ 打俾阿李嘉誠，叫佢開李氏力場咪得。 但唔係啊，李氏力場禮拜日係會開放㗎嘛，不嬲都 冇 開 山 嘅。 佢彈禮拜一啫嘛。 我叫佢開翻得唔得？ 係 咯，我試試啊，睇下佢打到制唔制 ？OK。我即管叫佢開翻李氏力場聽日 ，OK。咁啊，大家起碼就算唔係嚟我哋度，都入得去玩啊。最冇癮就星期日打風啦，大佬。 系啦，蚀咗，系咪先？系啦，咁啊， 场应该改开逢星期日开动，系啦，千祈唔好星期日打风，系啦。好，咁睇下听日咩情况。咁我哋唔系翻工啊嘛，咁所以其实如果实质个情况唔系咁 bad 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出嚟嘅，系咯。 嗯、 即系好多时打风，大家都照出嚟，又睇戏又剩。咁我哋都室内咧，我哋唔系舒适啊嘛。 同埋旺角啫， 系啊，所以放心。系啊，即系除非你话交通已经去到好 停 晒 啊，地 铁 都停 晒 嘅 话啫。如果唔系都照去噶啦，我哋应该都系、 嗯、 会唔会系咁啊？ 系 睇情况，睇情况，留意我哋系。 好啦，留意个 group 啦，冇错，好。 好嘅。 咁我听见大家下个礼拜就哇系咩我都唔知道下个礼拜有咩做喎、啊。如果系 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就咩啊？呢套系咩嚟？ 科幻嘅啫，因为人造天劫咧原本系10月19嘅， 我咪上個禮拜咪報咗，唔係今個禮拜做，佢臨時抽咗喎，即係又變咗今個禮拜 抽報係啦。咁 係喂，下禮拜有我知，喂蘇啊，唔係蘇，咩屍殺密室啊 ，Escape Room 啊， 哦 哦哦哦，咁另外仲有蘇係咪咧？蘇 哦，高海寧嗰出係 十月廿六，蘇啊廿六， 咪即係嗰出啊？係咪即係？ 係啊，係啊，高海寧出 係咯。 跟住冇啦，即係你真係冇咪解解憂雜貨雜貨店囉，解憂雜貨店唔係科幻，不過其實科幻嘅入解憂雜貨店 係 啊，但係佢係話係東野圭吾最感動作品嘛，佢個宣傳係佢係寄信寄咗佢過去啊，咁啊即係都科幻嘅， 即係有啲韓國愛情片咁 樣，係啊，捉不到啲戀人嗰科幻嘅，冇錯，不過就講佢人生啦，即係講討論人生議題。另外仲有套咧比較好交嘅國產嘅《空天獵》啊。 哦、 即是战狼二啲朋友，不过讲空战嘅，即是国产嘅飞机喷射机，又讲点样救人。 我听到以为鬼戏啊，啲空战嘅 空，唔系空天猎，系啊，即是战狼二啲朋友。 有边个做嘅？好似都有啲好多星嘅喎，好似。 都劲啊，好似唔会有景甜啩？唔知喎，咁未睇下先知喎，真系。 系咪都有周迅又定嗰啲人？有边个 啊？ 范冰冰我 范冰冰系范冰冰啫，我都系执范冰冰要。 其他啲好识 啊，好似又系出一出嘅啫，听讲其实。 应该 系咯，即系又系撑一撑个卡 撑咁样。喂，另外仲有啊，不过又系廿六号啊，其实有套《阴阳路》啊，又有戏上啊，上半常在你左右啊，哇，有古天乐、张智霖喎，陈呢个就咩？都廿六号先上。 好，好好好，好啦，咁睇下啦，睇下个礼拜仲有啲咩啦，系啦，好。 冇错，下礼拜 我哋 完 嘅，一阵间不打走，我哋仲补多少少有啲新番啊，即系有啲动画新番要介绍少少啦，系啦。 好，收到，我先走先，好， 好，唔该晒。 拜拜。